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如来神力品，讲过了。现在介绍这个如来品第二十二。妙法莲华经如来品第二十二。尔时，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我与无量百千万亿无生其劫修习是难得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扶助汝等，汝等应当依心留步此法，广令增益。如是三摩诸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我与无量百千万亿无生其劫修习是难得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扶助汝等，汝等当受持度诵广宣此法，令一切众生普得闻之。如来品，恐怕这个二十八品，这个如来品文字是最少的。什么叫做如来品？如来，主是佛主。比方说，我们想托一个人办一件事情，啊，主辅就是也是辅主，累啊，累是翻而宣传，累哎哎，这个事儿，托付于给你啊，辛苦你了，累呀。劳累了，这个累啊，辛苦了啊。主是夫所服主，累是翻而宣传。这个是从如来的圣旨得名，又主是顶受所主，累是干而复老，顶受所主，这是要受主累的人来讲的。累是干而复老，什么叫个干而复老啊？啊，不是勉强的。啊，心甘情愿的，啊，这个就是从菩萨敬顺得名。又主是如来金口所主，累是菩萨丹心顶贺。这是从受受合论。是故如来共同坐起，这个如来从释迦牟尼佛来说 是慎重其事。从法做起，现大神力，这个竹垒比上来的那个神力，比现十种神力这个神力还要大，还要重啊，还要重要。以右手摸无量菩萨摩诃萨顶，释迦牟尼佛本来坐在什么地方呢？坐在那个多宝如来宝塔里边，跟多宝如来并坐而坐。现在为了竹垒，就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所修的这个难得的欧洲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竹垒菩萨流通此经，所以从法座起现大神力。这个大神力啊，以右手摸无量菩萨摩诃萨，右手就是人的手啊，扶手也有左右两手呢。那么这个手摸无量菩萨摩诃萨顶，怎么摸法的？还是用一个手摸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还是现大神力现无量手？例如观世音菩萨，哎，现千手千眼，这个菩萨多了。单从从地永殊菩萨，你们数数看有多少？还有此土的，像文殊菩萨等，还有从他方世界来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分身，每一尊分身佛带就是带了那个一个使者，那一个使者就是菩萨。一右手摸那个无量菩萨，这个手还是就一张手，一个个的摸，一个个的摸，轮班摸，那要摸到哪一天去啊？当然佛有神力啊，这个就是神力，这就是现大神力。没得这个神力，这个手怎么摸呀？你比如现在我们也有法师呢，特别是密宗的法师摸顶，完了他这个摸顶恐怕不得这个神力。假如说那个再会的，还是一百两百，是一千两千，乃至就是上万的人，他摸顶也只能一个个的摸能够一摸，我这个手就一个，每个人手头上就有个，都有个手，能做到吧？无论说一只手普遍摸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还是现无量手摸无量菩萨摩诃萨顶，它都是同时的，而不是一个一个的排队哪个站在前头先摸，站在后头就后摸，近一点的先摸，远一点的后摸，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摸顶，摸顶啊，摸顶就是竹垒，有所竹垒而作是也。释迦牟尼佛说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于无量百千万亿无曾期界修习是难得我都多了三百三百地方。那么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就是修习这个难得的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指就是指的这个法华经什么法华经 说自己无量劫之所修习的啊，那么现在以福主汝等，就是指在会的大众菩萨，汝等应当一心留步此法。按上文来看，这汝等就是指这个穷地永出菩萨。这个穷地永出菩萨是释迦牟尼佛在最初成佛以后所度的那些个弟子啊，那可是亲弟子，最初得度的啊。所以佛呢，诸类啊，凡他们叫他们于末世在十方世界之中弘宣流通此法华经，汝等当一心留步此法。流通啊，步呢就是遍布啊，此法就是指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指这个《妙法莲华经》。广令增益，广令增益指四细坛，如是三摩诸菩萨摩诃萨顶。三摩，这个摩顶不是摸一次，摸一下子，摸三次。而作是言：我于无量百千万亿无生际界修习是南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福主汝等。三摩七顶，啊，三宣七言，就是这个啊，我于无量百千万亿无生期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福主汝等，说三遍啊，摸三次诸菩萨摩诃萨顶。可见的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妙法莲华经无上大法的流通宣布啊，是慎重了又慎重。汝等当受持度诵广宣此法，不要把这个法给它断灭了。这个用意所在啊，十方诸佛释迦牟尼佛皆如是，这个法要有延续性，这个法不能断呐。就像我们这个禅宗这一法，它也不能断呐。啊，这个法是诸佛的法身，众生的慧命。这个法身能断吗？慧命能断吗？令一切众生普得闻之。这就是说，这个《法华经》啊，就是讲这个流通分啊。释迦牟尼佛用这个三摩七顶啊，三宣其言。底下问，底下说呢，是所以者何？为什么如来有大慈悲，无著坚令，亦无所谓，能与众生佛之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如来是一切众生直达施主， 汝等意应随学如来之法，勿生坚吝。啊，第二是是否这个解释为什么啊要作此竹蕊。如来有大慈悲，如来以权智善巧之手，这个右手是表权的，左手是表实的，一是遍摩无量菩萨摩诃萨实智之手，以如来权智之手摸菩萨实智之头，实智之顶，那也是手。一是遍摩，这是如来的神力自在，这不是凡夫所能做到的，也不是夫以下的人所能做到的，故名现大神力。如来受到化他，故以右手表权；菩萨自行受到，故以顶表实。伸手摸顶，即伸住扶住，权智临于实智。以右手摸菩萨实质之顶，那就是以权智临于实质，临就是降临。你这个师傅怎么搞得老坐不住啊？你到底坐在什么地方好啊？我看到你搬了有40家在这个地方了。一号坐这个，一号坐那个，一号跑那个，什么意思啊？权智临于实智，即是意服主，而作是言，即是口服主。这是佛以三业服主，所以三摩三主，因亲不轻，普令自性化他，这是使这个四系坛永永无尽，这个四系坛意啊。这有大慈悲，这个大慈悲上面我们说的三鬼红巾啊，这个三鬼红巾这个道理一直贯穿这一部法华经，从始至终。有大慈悲是究竟事，因为这个慈悲是佛的慈悲，称为究竟事。无主坚吝呢，是究竟一，柔和忍辱一；一无所谓者，是究竟作，诸法空为作。福智智慧是教法实性一切智也。这不是说的吗？能与众生佛智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佛智智慧是佛智智慧，就是教法实性一切智。如来智慧者是从性起修，从因至果，是道种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是吧？自然智慧，七体天然，双照双遮，七体不二，这叫做一切种智。这个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三智 如来一、如来座、如来世，这个三各具三智。三理相继，三一互拥，以此化他，这个叫做大施主。是没有一座，做弘誓不普。一就是如来一，没有如来是，没有如来座，做法身不满。如来座没有如来一、如来是，则破惑不周。不生坚定，是劝令分正。这劝令分正施主，应学究竟大施主。若有坚定，亦非此为，亦非亦即有味，故居一语，即是劝令三鬼哄经。所以说如来是一切众生之大施主，这个大施主是依法如当一应随学如来之法无生令。如来是大慈大悲，那如当就是如当就是指这个受竹雷红经的竹大菩萨啊。下边是戒福教戒，于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来智慧者，当为严受此法华经，实得闻之，唯令其人得佛慧故。若有众生不信受者，当于如来于身法中示教利喜，汝等若能如是，则为以报诸佛之恩。所以这个弘法利生就是唯一的啊，报佛恩的。拿什么报佛恩呢？不能讲，假使顶戴百千劫，正为受骗大千，若不法度众生，那你怎么报呢？我买点花来供养供养是报佛恩吗？来供个众报佛恩吗？啊啊，唯一的，不叫你怎么报恩呢？说是我买点花来供养供养是报佛恩吗？那打个斋供个众报佛恩吗？啊，唯一的，最真实的这个报佛恩的方法呢，就是弘法利生。这个放焰口不是说的吗？弘法，弘法是家务，立生是事业嘛，对不对啊？说处处，启示给我们，怎么样的报佛恩？佛恩难报啊，佛恩难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来智慧者。所以说这个呢是讲的信如来智慧者，信如来智慧，信如来智慧者啊，就是指上面的这个佛的三种智慧，当为严受此法华经，实得闻之，唯令其人得佛慧故。得佛的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的这个三智慧。若有众生不信受者，当于如来于身法中 是叫令旗。汝等若能如是，则为以报诸佛之恩。除了佛慧以外，就是佛的智慧以外，皆名为语啊。此中讲啊啊，若有众生不信受者，这不信受什么呢？是不信受此法华经啊，不信受此法华经。因为这个法华经说什么，就是佛的说的佛的智慧啊。所以此法华经唯以大士因缘故出现于世，唯能众生开示悟入福智之见故，那就是佛智、福智、福慧啊。除了佛慧以外，皆名为语啊。这个语，佛慧是实，语就是全。为是实全。这个说法华经啊，有人不信受，现在有没有人信？有没有人信受？有没有人不信受？有的。连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都有人不信受啊啊啊！如果要信受的话，释迦牟尼佛一成道就马上就说法华经啊，就是因为他不信受，他不能够信受啊，没有这个信受的基础，没这个善根，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为师实权啊，为师实权。虽然是为师实权，这个权就叫做如来于身法中，这有个于，于就是其他的，除了福智慧以外的这个于啊。身法中，哎，这个权中有实啊，权中有实，实就是身。于身法中是叫利息，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为是实权，从鹿野园到方等，从方等到般若，哎，那个经过四十年以后，那么才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示，这叫做于如来于身法中是叫利息，权中有实啊。所以到了法华会上，为什么叫权中有实呢？到了法华会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故知淡淡佛成，不能够骗通啊。前三教法未为传法报佛门也啊，前三教法，前三教是指的啊，阿含方等般若，这都是权啊。要是按天台家来讲呢，那就是啊啊，藏教、通教、别教啊，那都是权啊。弘扬宣传传教，未为报佛恩。但是这个传教也不能不宣传啊啊，你我们这个没有开权显实之前都是权啊。所以若知淡淡，若淡淡佛常，不能骗从，前三教法未为传法报佛门也。这是如来佛主已经，下边呢是菩萨顶受，是诸菩萨摩诃萨闻佛作是说已， 皆大欢喜，遍满其身，一家恭敬，鞠躬低头，合掌向法，具法声言：如世尊赐，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诸菩萨摩诃萨众如是三反，具法声言：如是尊赐，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上来菩萨三主辅，就三辅主啊，这里下呢是菩萨三领受啊。那么上面辅主有身辅主，有口辅主，有意辅主，此中领受呢也有三业。欢喜恭敬是意领受啊，鞠躬低头是身领受，具法声言口领受。看起来我们这个修道这个三业啊，就是身口意三业啊，要相应啊，啊，身口意也相应，要相应，不是说我口里上答应了，做不照办，啊，嗯，三业相应，说如是尊赐是领正福，当具奉行，具行三法领是福，啊，愿不有虑。是灵戒福啊，戒是就是教戒。如来三护，菩萨三受，殷勤郑重。除了《法华经》以外，没有哪部经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法华经》是如来的吉唱啊。十方诸佛都修习此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下边啊，誓必畅善，誓必畅善。而是释迦牟尼佛领十方来诸分身佛，各还本土。而作誓言：诸佛各随所安，多宝佛塔方可如故。说是语时，十方无量分身诸佛坐佛树下，狮子座上者，即多宝佛，并上行等无边无生起菩萨大众，舍利弗等声闻四众，即一切世间天日我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啊。诸类品这一品到这个地方，势必畅赞呐、啊。势必，即门开记显本，先说了的。本门开，这个即门开真显实，先说了的。本门开记显缘也说了了，记本两门证书都说了了，现在是记本两门都在流通啊，正在流通，主要以证书为主，证书记了了啊，这就是大事已毕啊。大事已毕，十方分身诸佛就是来啊证明法华经的，多宝如来宝塔从地涌出，也是来证明此法华经的。从地涌出菩萨来，一来是闻法，自欲得是真经大法啊，现在呢又法事弘经，所以受如来的主累 如来一病这个事情，看来这个法华会法华一会大事因缘主要的事情已经办到了。这个来呢是有因缘来的，这个因缘已经就快要结束了。所以十方分身诸佛释迦牟尼佛令啊，令十方福身诸佛各换本土。那么这个令字呢，看来释迦牟尼佛对这个分身诸佛是可以用的啊，因为这个佛嘛，十方分身诸佛释迦牟尼佛化的，他自己化的。而作誓言，诸佛各随所安，就是指这个分身诸佛啊，各随所安，你从哪儿来的，还要回到什么地方去？从十方世界来的，还回到十方世界去。多宝佛塔还可如故，这个如故，分身诸佛为了开塔，这是多宝如来有这么个誓愿，要想开我这个塔，你这个佛分身诸佛都要忌讳，我这个塔才能开。那么现在开塔的事了了，故令各随所难而返本土。宝塔为了正经故来，现在本纪良们已经说了了，故敬令还璧如故。法华会上三遍土田广济十方分身诸佛，这个分身诸佛呢，就是那个多宝如来有一个誓愿，你要开我这个塔，你是分身诸佛都要召集的来。现在事情已经完了，分身诸佛都回去了，还有个多宝如来宝塔。这多宝如来宝塔是从地涌出的啊，分身诸佛进以后，那么释迦牟尼佛开这个宝塔啊，弹指开塔，如切观要，有大音声。那么现在正经已，正经已了，就是正什么经呢？正这个寂门，正这个本门已经了了。这个宝塔啊，环闭宝塔的门关起来了，释迦牟尼佛已经从宝塔出来。多宝如来宝塔把它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就不重开了，所以分神去而不在现，宝塔犹听法故，所以下文避而上存。多宝如来宝塔没有走啊，没有还到这个地下去啊。又问这个宝塔为了听法一应不必，既然来听法嘛，你何必要把这个宝塔门又关起来呢？答：正正以故必，为了正明正说，基本两门的正说，所以既了了就必。那么现在啊，还在这个地方，这宝塔还在这个地方，那个多宝如来就在宝塔里边门关起来，听什么东西呢？听这个流通分啊，听这个流通分啊。说是语时，十方无量分身诸佛坐宝树下，狮子座上者即多宝佛，并上行等无边五层级菩萨大众，舍利弗等声闻四众，即一切世间天人无修罗等闻佛所说。诸佛为了化他的势必，故喜菩萨为了自行得法，故喜 又说人情境故喜，是佛事也。闻情境法故喜，是妙经事也。护证清净故喜，现在未来得意者是也。上来介绍这个诸雷品到此为止，下边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视频第23，这底下都是法华经的柳通分。药王菩萨本视频以下有五品经文啊，药王菩萨本视频妙音菩萨品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陀罗尼品，妙庄严王本视频啊，第28呢就是普贤劝发品。这个五品经文啊，都是要化他劝流通，又分为四。第一，药王品续弘法之时，一如药王借其神力尽其寿命，唯愿大法弘通众生获益，数令弟子有所宗法也。第二，妙音观音两品续受法弟子与弘法人互生清想，何以故？说他方大师奉命弘经，普现舍身三昧，行无定准，不可以牛羊眼视，不可以凡庸视度。第三，陀罗尼品是名咒护啊。第四，妙庄严品是名人护，又药王以苦恨趁死一趁，妙音观音以三昧趁此一乘，陀罗尼以总持趁此一乘，妙庄严以誓愿趁此一乘，普贤以神通趁此一乘。什么叫做一乘呢？真如实相是所称之体，佛界因果是所称之事，苦恨等是称称之缘啊。你看看，这个一乘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啊。这个一乘就是指的法华经啊。十方诸佛乘此一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五品各有所乘之缘，你比如药王以苦恨乘此一乘，是吧啊，各有名不一样啊。那我们呢，搞门寺啊，这个道海堂一念佛是谁乘此一乘，没错吧？这妙音观音以普现舍身三昧乘此一乘，陀罗尼品以总持乘此一乘，妙庄严品啊以誓愿乘此一乘，普现以成神通乘此一乘，说真如实相，真如实相啊，这个大乘实相之理呢， 他用种种文字来表达。那么上面我们说的真如法性、真如实相都是一个样的啊。真如实相是所称之体呀。那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称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就称这个胡思乱想，称妄想啊。这个所称之体啊，体是无始无终的。这是要性的讲，要修的就有因有果。所以此中讲这个因果，施法界众生都称这个体啊，他称的这个缘的不一样啊，从地狱法界一直到佛法界都称这个体啊，他称的这个方式方法不一样啊。作为佛界，佛界因果也称这个体，佛界因果是所称之事啊，苦恨等是称之缘呐，缘就不一样了啊。随物即一，故云弘者是缘不同，而所称之体即是妙法。这个妙法，所证之体都是妙法，那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十法界中皆有佛性啊，佛性就是妙法。所以所有因果并以一时，以此立故，以此立物，故曰称成。这个药王菩萨本是品，观药王药上菩萨经云，过去明星光从尊者日藏闻说佛会，以雪山上药供养众生，愿得未来能治众生身心两病，举世欢喜，号曰药王。大佛顶经云，我无始劫为是两仪，口唱娑婆世界所有药味，成事如来分别为因，从事开悟。这是指这个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如来印得坤寂药王药上二菩萨名，此文就是这《法华经》药王菩萨本是个第二个，此文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顿舍一身，复少两倍，庆生众法，命损道存，举系显金，故言本是品也。本是啊，这个十二部经里像有个本是，因缘譬喻即本生，本是方菩，本是就是菩萨的本事，本生呢是佛的本生啊。说此诸品，并令众生得自意，不必句句分配。药王菩萨本，菩萨本六品分四科，一是药王品续悟，续弘法知识；第二妙应观音良品，续受法弟子；第三 出入礼品是名咒户，妙庄严品是名人户，啊，咱这个四科现在是第一，啊，药王品续弘法之时，续的是勉励也，啊，勉励。尔时，秀王花菩萨不佛言世尊。药王菩萨云何忧郁娑婆世界？世尊，是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挪由他难行苦恨，善哉世尊，愿少写说。诸天龙神、夜叉千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轮回人等，有他国土诸来菩萨，即此声闻众，闻皆欢喜。续弘法之时，续的是勉励。这个叫那个秀王法，这个秀啊，这个字念秀，不念宿，不是我们这个什么宿舍啦、宿舍啦。不念这个字，念秀。这个秀呢是星宿，是天上的，比如我们天上叫28宿，啊，而他这个人，这个菩萨的名字呢称为秀王，日月就是28宿的秀王，啊，不是我们那个是男宿舍、女宿舍，不是那个宿，那个秀，28星宿的秀，啊，那个秀，嗯。这个名字那个秀王花菩萨不佛言世尊，啊，在会的这个药王菩萨因何忧郁娑婆世界？那可见的药王菩萨，既然词中讲的是流通《法华经》，药王菩萨也是用一种。用一种秤啊来弘宣法华经，它是以苦恨，这不说的吗？啊，药王菩萨以苦恨秤死一秤，嗯，下面我就会看到药王菩萨是怎么样子用这个苦恨秤死一秤的。这个秤死一秤，用这个秤自己用秤，用苦恨秤死一秤来流通法华经，啊，从这个世尊以下不佛言世尊，啊，通文油画，啊，第二个世尊以下呢，就是世尊是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个的这个是呢，别问苦恨。第三就是善哉世尊以下呢是请答，啊，请答愿少写说，多了说不了一下子啊。油画是利他。苦恨是自省，油画亦苦恨，苦恨亦利他，啊，到了下文，就是妙音、观音这两品，流通此法华经，嗯，各有所称，总不出乎自利。利他这个两利，就自省，总不出于智断福慧，啊，就利他，总不出三昧神通。问游者游必具足十法界身，并入妙音观音，但别具苦恨。以斗所依， 父亲达之亦在苦恨，这个药王婆德罗，这个苦恨就燃被燃指，下面啊，第二答，出战打苦恨，油画则至浮现舍身残昧，贺指下两帖。此中呢，而是福告诉文化菩萨，乃往过去无量恒河沙劫，有佛号日月净明德，如来应供正天之名分奏，善事世间写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七法有八十亿大菩萨摩菩萨，七十二恒河沙大声闻众，福寿四万两千劫，菩萨寿命一等，彼国无有女人，亦有恶鬼畜生薄修罗等，即以诸难啊三途八难，地平如掌，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琉璃所成，宝树庄严，宝藏富上，吹宝花幡，宝瓶香炉，轴片果戒，七宝为台，一树一台，其树去台尽一见道，此诸宝树皆由菩萨声闻而作其上，诸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坐天祭药，则叹于佛以为供养。下边呢，这个文字呢，大家一看就晓得了啊，我们不需要多少解释的啊。下面明这个本事，而是彼佛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即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华经，这个讲这是讲本事。嗯，刚刚念这段呢，这叫做事本啊。下边呢，是彼佛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即众菩萨还有诸声闻众说法华经，那个彼佛啊，就是指的日月净明的如来。法会的大众有菩萨，也有声闻啊，也像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一样，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华经，有菩萨文殊师利等，有声闻舍利弗等啊，亦有金佛之舍利弗，日月灯明佛之音妙光也。这弟子，你这个本事啊，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要系苦恨，于日月净明德福法中精进精行，一心求佛满万二千岁矣，得现一切舍身三昧，得现一切舍身三昧，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妙音菩萨一样，啊，他都得这个现这个一切舍身三昧，得这个三昧，能够做什么事儿呢？就能够普现舍身，啊，哎，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就叫普现舍身。得此三昧矣，心大欢喜，即作念言：我得现一切舍身三昧，皆是得闻法华经历，我今当供养日月净明德佛及法华经，供佛及法，即是入世三昧， 于虚空中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细末渐黑渐淡，满虚空中如云而下，即遇海池难渐淡之乡，池乡六珠价值娑婆世界。这个香太贵了。价值娑婆世界，以供养佛。普现三昧，离无出入，表用三昧之力，故云入耳。入是三昧啊，三昧本来没有出入的啊。作是供养已，从三昧起，儿子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这下边呢，就是讲这个药王菩萨本食品啊，不如以身供养。神力供养、财物供养，那都是身外之物啊，好办，容易办，容易舍啊，舍身难呐，啊，什么果称妻子啊，啊，一切财物啊，都是身外之物，好布施，这叫你舍身，这个困难了。所以他始终所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这个以身供养，所以讲这个以身供养，这个身呢、怎么供养呢？这个身呢、你想到我们要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供养，我这身底下这肚子底下乌七八糟，怎么供养啊？祭付诸香啊，煎坛、熏露、斗罗婆、毕力迦、春水交香，这是都是香的名字。又引坚固诸化香油，把这个肚子里像啊都给它弄香了。满千二百岁矣，里头香了，外头不香，还在外头擦这个香，香油涂身，是吧？里外都香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有的啊。于日月净明德福前，以天宝以儿子缠身，你看看。我们不是平常说是燃纸啊，燃灯，燃被怎么燃啊？这个燃纸，燃纸就是这样子，前面个手指头，无名指啊，燃纸都是燃无名指啊，绳子捆起来啊，我想办法嘛，那个那我还没我没燃过，我们看着人家燃的，要灌进油来就烧。烧这个手指头，他这个不是烧手指头啊，燃身，烧这个身体啊。香油涂身，于这净明德福前，以天宝意儿子缠身。现在他的香呢，一千二百岁，里头的香也吃饱了，外头的香也香油也涂满了。就烧这个，烧这个身体，灌注香油，以神同力愿，儿子燃身。过去这个菩萨听苦恨，现在呢也有燃身的，啊，自己燃身的，燃身呢他没有能够做到。里头灌香油，外边擦香油，没有做到这一点。 神通力愿，名气不用是火。嗯，你神通力愿而自然身呐、啊。像释迦牟尼佛呢，分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金冠也不是凡夫所烧的，啊，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圣火所烧的。此中神通力是名气不用是火，还以所得的三昧，起利他之愿，以观智之火，分难思之境，故使光明遍照各国。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这是啊。这是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燃生供佛的啊。底下呢是佛赞叹，去八十亿恒河沙世界中诸佛同时赞言，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这个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就度这个两句啊，度这个两句，是真精进，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既然入定，勤见灵山一会。一般世间上人认为这个燃香燃被燃纸就是啊以身供养，实际上呢这个不是以身供养，是以法供养。他此中不是说的吗，诸佛赞言呐、啊、善哉善哉善男子啊，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他不是以身供养，就是我们说是燃香啊，燃纸啊，或是燃灯啊，你用你是不是怎么做何观想来供佛啊？那叫以法供养如来。如果说你这个燃香供佛，这个燃香怎么供佛呀？啊，你这个燃香怎么供佛？你这个香燃到你这个肉，还是香的还是臭的，怎么供这个佛，是吧？这叫做以法供养，那达到这一点，那功德利益就大了。是命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下面，若以花香璎珞、烧香、墨香、涂香、千灯、房盖、祭海、此难、简单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计。假使果称妻子布施，亦所不计，那都是身外之物啊。善男子，是命第一之时是法供养。法不施故啊，于诸施中最尊最善，以法供养诸如来故。十方诸佛要你什么供养啊？啊，以法供养，以法供养就是报佛恩的。真法供养，什么叫做真法供养如来？当知内蕴观智，观烦恼因果，皆用恐慧当知，故言真法啊。又观若身若火，能供所供，皆是实相，谁烧谁燃，谁供谁受，故名真法也。 做事官是戒为法界见闻，戒为做事官是苦为法界啊，这就很重要，苦是法界啊。嗯，这苦为法界这个懂不懂啊？嗯啊，真法供养，苦就是法界。所以这一切法摄一切法，法法都是法界，苦也是法界啊。这个这位菩萨就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他是以苦恨称死一成的啊。他说真法供养怎么样的，你明明是个烧身嘛，怎么就是真法供养如来呢？嗯啊，就是内蕴观智，观烦恼因果，皆用恐慧当之，故言真法。真法，我告诉你们呐，哎，那个燃香，过去啊，就是解放以前吧，也不叫解放以前啊，一直到近几年，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协会才有这么一个文啊，凡是放戒的戒场中，新戒受了戒以后，都不燃这个香巴子，他说这个不卫生啊，不是吧？可是现在这个事儿呢，逐渐又松了啊，有的戒场处戒场的像呢，这个受戒受了戒以后呢，这个受戒燃香巴子是受比丘戒的，啊，这是受菩萨戒的。我看有好多的现在戒场里像受了戒，我看就都烧了，就在戒场里就烧了，是吧？像搞门寺也有些小和尚去受戒，如果说戒场里像受戒不烧香吧，哎，回来了，我们也不鼓励，啊，因为这个上边有这么个制度吗？啊，也不反对，你要烧就烧，啊，都烧。这烧香巴，过去搞门寺这个燃香烧香巴的成了一个风气，个个都烧，啊，烧万字的，烧宝塔的，烧一串大莲花珠子108颗。那也不容易啊，说些这个事儿来，我身上烧的也不少呢，也烧了不少呢。我身上烧一个万字17块，十七个香，烧一个愿字108颗。这个愿字在什么地方烧呢？就是在胸口上烧的，108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也不是年纪轻一样，还行得消，现在就烧行不消了，那可不容易啊！啊，108颗那个大香烧在这个心口底下，可惜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有这个官吏，虽然没有这个官吏，也用官呢，不用官那个那还过不去啊。过不去的，哎，过不去的。那一团火，这108颗香，不是你这个头上想烧9个香吧？给我烧那个香吧的人，现在人不在了，叫个会什么的，烧108颗，烧那个万字，不相信，在这上边，就烧这个。 烧这个院子，就在心口上烧。他要做官的，不用管那个，那可过不了那个关。不相信你们，不相信你们试试看，今天晚上你们烧一个试试看，不要人烂的，不是，我疼起来了，腿也动了，脚也动了，那不行啊，那还行吗？我们那个时候在宝华山受戒，宝华山受戒嘛，受了戒以后我都烧香吧，我在那行戒烧香嘛，哟，一点起来不得了了，喊着叫起来了啊，越一叫不好了，把这香疤呀掉下来，掉到身子里上去了，什么香都有。此中世名真法供养如来，他是主观的啊。观烦恼因果，皆用空慧当之，观空啊，这观空用这个心力观空啊，观空达到真法供养如来，空就是真法啊。观身也好，火也好，能供之身，所供之佛，皆是实相，谁烧谁燃，谁供谁受啊，是名真法也。做事观时，能够做如是观啊，这个做如是观在什么情况之下做如是观呢？是在苦的这个情况之下观的，就是观这个苦。你不能说不疼啊，那还不疼啊，那不真不疼啊，不过你对这个疼，这个痛，疼痛怎么想法，怎么看法，疼是苦，苦是法界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苦是法界呢？你要以这个苦就是苦，单单是苦，那你就受这个苦，苦就是法界啊，把这个苦能观空它啊，苦能观空它啊，这苦怎么观空呢？请问这个苦是什么样的？如果苦要是不空，苦是什么样的？你拿着把我看看。你说的我这个呲牙咧嘴，呲牙咧嘴是呲牙咧嘴，也不是苦啊。人我哭了，哭了，哭了是苦的样子，那也不是苦啊。苦是什么样子呢？苦即是法界啊，他借这个苦，以苦为因，把这个苦用空慧当之啊，这叫做真法供养如来。燃身燃的时间，其身火燃前200岁，过世以后其身乃尽，燃烧这个身一直当个灯点呐，烧上1200岁啊，才把这个身烧尽。上来说复享有1200岁，表用方便道，先净界内12因缘诸苦际，今火燃身夜满1200岁，表用十字火涌尽界外12因缘诸苦际也。那这苦不是法界吗？啊，这个苦现在就成了12因缘法了。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以命中之后，复生日运地日月净明的如来，复生日月净明的佛果中， 与敬德王家借驾佛座，忽然化身。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燃身以后，做法供养以命终之后，仍然升到日用日月净明德佛果中，与净德王家，那个净德就是果王，借驾佛座，既为媳妇而说戒言：大王今当知，我精行彼处，即是得一切现诸神三昧，勤行大精进，舍舍奈之身，说是戒已而不惑也。日月净明德福经故现在，我先供养佛已，得解一切众生愚眼陀罗尼，复问是法华经，八百千万亿努由他，金迦罗频婆罗波处波等界，大王我今当还供养此佛，烧身供养得陀罗尼，闻法华经界即是得法性身，常不离佛故也。若要事迹，则是于中阴身得闻妙法，如乎上自入中阴国教化况菩萨，而与中阴而无中阴身也呢？这个地方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化生的，就像娑婆世界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莲花化生的，借驾佛座忽然化生，在净德王家，生到净德王家，而为其父而说戒言：大王，今当知，我精行彼处，即是得一切现诸神三昧，亲近大精进，舍所奈之身。说是戒已而不惑也，日月净明德福经故现在，就是日月净明德福还没有灭度，我先供养佛已，他在化身之前先供养佛，先供养日月净明德福，得一切众生以愿陀罗尼，复闻是法华经，八百千万亿努由他，真迦罗频婆罗无处波等界，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大的这个数字。大王我今还当供养此佛，中阴身，菩萨有中阴身，这个菩萨有中阴身，人是有中阴身的，众生界舍身没有受来生报之前，他有个中阴身，有没有中阴身的也有的，造极乐重罪下无比地狱，没得中阴身，不得中阴身的，造极善业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没有中阴身的，没得中阴身。就是这个不善不乐的有这个中阴身，比如我们人死了 人死了并不是马上就去投胎呀，他得有个中阴身。这个中阴身呢，在此中讲的中阴果，它成了一个果度啊。佛也在中阴界里向度众生，就是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命中之后啊，还生到这个日月精明多福果中啊，忽然化生。在这个里下，法华经在什么时候闻到的啊？在中阴身上闻到的啊。说是要是则是于中阴身得闻妙法。这个今天就讲我这个文呢，今天我还没看这个，还没看。这篇文从这个以苦恨称此一程还蛮重要，蛮重要。好吧，今天我就讲到这个。